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论一广播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学大师饶宗颐昨天去世，享年101岁。饶宗颐和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季。他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80多年，被誉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和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代表作包括《饶宗颐20世纪学术文集》等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开展2018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将广泛开展各类全民阅读活动，加快建立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不断加大保障力度，推动重点群体、困难群体、特殊群体阅读，加强对各类图书排行榜的引导和管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近日公布了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征集方案，未来4年内，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将遴选和资助100部主旋律优秀电视剧剧本。本次剧本征集的时间从3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结束。从明天首车开始，北京公交将在70条有人售票线路上及公交一卡通充值网点对外发行狗年生肖纪念车票，车票主题为恭贺新春和贺新年。2018年狗年生肖纪念车票一套共2张，每张纪念车票票价2元。立春刚过，市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和书法家到昌平区刘村镇北庄村为村民写春联送福字，把春意和节日的祝福送到村民家门口。此次送春联文化下乡活动，政协委员和书法家们现场书写对联和福字共计300多幅，为村民迎接即将来临的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气氛。昨天在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小礼堂内，市总工会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为一线的环卫职工送温暖。来听报道。 天安门代表着首都的形象，别人过节，这里的环卫工人却要24小时守护着天安门广场的环境卫生。每年平均清运垃圾700多吨，每天清运2吨，确保垃圾落地时间不超过5分钟，尘土残存量不超过5克。对于更多的环卫工人来说，清洁是每天的日常工作。谈起这些，环卫工人石文贵很淡然。 从7点到下午5点吧。 工作量大吗？ 坐电动三轮车去的，也不是太累，就是辛苦点，多跑几圈。现在衣服穿的不少，都是给我们发的功夫，棉裤、棉袄都给我发的，帽子、耳罩都有，冷不着，想不到还有给我们发的春联。 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扮亮天安门，同时也收获了这个城市对他们的感恩。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世树跟10几位书法家一起用书法向他们致敬。 天安门那么干净，多少年来我们的环卫工人都在这里默默无闻的工作，每天扫出垃圾2万吨，只要发现有点纸有点脏，3分钟以内必须得取掉，这是对他们的要求，非常的感动。虽然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扫地，但是通过书法的形式把我们写的福字送到他们心坎里，我们也很高兴。 环卫工人杨志冠一手拿着装有手套、围巾、帽子、多功能头巾等实用物品的大礼包，一手拿着刚求来的字，笑得合不拢嘴， 感觉特别荣幸。 前的时候这个春联都是 基本上都是买的，没有像今天这么多大家去写，那2018肯定有一个好的兆头。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哎呀，今天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三的固定单元了，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的卧室空间里面继续上周三的话题，教大家来收纳一下，尤其是小户型。但是呢，今天我们又要把这个小户型收纳这个重点再往后挪一挪啊，因为这个春节在即，有一个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家里面收拾好了，收拾妥当了，迎接亲朋好友的到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收纳师张鹤群，再一次欢迎赫赫。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对，上周三呢，我们说了一下小户型收纳的要点，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如果大家想要听一听的话，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搜乐享生活四个字，点上周三的节目就可以收听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春节。春节就让我想起，就是原来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里边的一个桥段，就是啊，朋友要来了，然后发现啊，屋子里全是东西，然后咔抓起来热管柜子里边一塞，咔柜门一关，好了啊，特别整洁。所以你接待过很多这样的客户吧？ 对，非常多，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突击的把东西都藏起来，但是其实最后都是给自己埋下了一颗炸弹。之后当你比如说着急要出门，因为春节除了大家来到你家，你还要出门去见朋友，然后去走亲戚，当你要出门的时候，打开衣柜你就一定会被报复的。 对，就是哎，想要穿一件什么，然后一打开，好，衣服就如山一样倒在你的身上。 对， 哎，这个突击还是要突一下的。 对， 但是呢，春节收纳啊，为了有一个整洁的家庭环境来迎接好朋友们到家里面来做客，这个春节哎可以呼朋引伴了。那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突击整理和突击收纳的方法。今天呢，赫赫也给我们带来了收纳的图片，希望这些收纳的图片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哎呦，这个好像柜子跟我们家长得有点像，那我是不是可以收纳成这个样子？ 对， 好，看九图的方式是在微博上面，想要问到赫赫一些关于春节收纳突击的办法，或者针对你们家哪一个空间特别的，脏乱差，想要问一下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留言。好，哎，有朋友说总是想在新的一年里边断舍离，可是又觉得呢破家值万贯，如果扔掉了很多东西，那 等用到的想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可不是更麻烦，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哎，刚才赫赫就说了纠结这事儿了，跟大家说一说。 其实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特别纠结，然后纠结的主要一个点，其实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他可能会觉得，哎，我之后用到它的时候怎么办，我到时候还要找出来用。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当你需要用的时候，以你家现在的存储量，你可能真的找不出来它。 它即便在你家，你即便没有扔， 对，没错。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基本上收拾的其实好像还挺干净的，其实像我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他看上去非常的整洁，但是他没有逻辑性。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东西它并不是按照物品的分类来进行收纳的，可能比如说像剪刀，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存放区域，然后它可能是那三个抽屉里你找一找，可能在上面那个也可能在下面那个，大家经常 好耳熟， 对对，父母们都会这样说，就在那三个抽屉里你找一找。但其实呢，这就是一个迷思，就是当你真正需要用的时候，你可能就找不到它。这还是父母们可能比较精于整理收纳呢。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就那一片柜子你找一找， 就在这个家里，反正 对，反正你找一找，我不知道它具体在哪里，所以可能大家都需要给每一样物品配一个电话，否则你到时候真的找不到它。反而是如果要是你按照分类划分的话，你可能最后东西也会很少，然后你也会能够在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及时的找到它。但是很多人如果要是只是这种不舍得扔，不舍得丢，觉得以后肯定会用到，那你肯定会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之后很难再找到它的。 可能等到搬家。 对，没错，搬家的时候，哎呦，这我上次找的那个什么什么不是在这儿吗？大家经常会搬家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然后搬家我有几次搬家经历都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还有过这个东西， 对，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呢？这到底是谁送给我的？哎，它怎么用来着？完全忘记了。还是因为我们的收纳死角太多了。 对，而且没有分门别类的放好，所以很多东西你把它放在了它不应该在的位置。等到你回头再大扫除或者搬家，或者像这样新年收纳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哎，这样东西我还有。啊，这个东西原来在这儿，然后就会发现很多其实闲置了很久被浪费的东西。 哎，又说到闲置了啊！我最近就是老给大家反复的推荐好几个闲置可以处理闲置的平台。其实我觉得这个思维其实有一点点共享思维，我觉得也特别好，因为有一些东西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对，老人们总是告诉我们破家值万贯。好，但是这个万贯你都藏起来，藏在死角里面，看起来只是个破家而已。 对， 破万贯都不知道藏哪儿了，没有问题。上周呢，其实赫赫给了我们一些断舍离的原则，比如说衣服，衣服我们是一年还是半年来着？ 是这样，如果要是你的衣服呢，它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像北京这样四季分明的城市，那你可能是一年之中我这一四季我都没有穿到这件衣服，那我就可以把它断舍离，然后可能放在这种闲置平台上。那如果像南方的话，可能你有一些城市，比如说昆明四季如春，然后你可能一年的衣服薄厚程度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可能三四个月没有穿它，其实你把它给放到闲置平台上其实也没有错。而且有的时候放在闲置平台上还有一件好玩的事情，就是前两天有朋友来咨询说，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我把一件东西，我觉得它可能是我平时还挺常穿的，但是我觉得这件衣服有点旧了，或者说我现在不适合这个风格了，我就把它放在闲置平台上，结果放了几天之后发现不行，我舍不得，我还是很喜欢 拿下来， 对，又把它给拿下来。其实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鉴别你到底让你真正心动的物品是什么，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如果闲置平台放上去，由于价格比较实惠啊，放上去就当即被拍下，可能没有反悔的余地， 那就是缘分了 啊。对对对，那就还是有人比你更需要它。 对，没错， 这个时候让它流动起来。为什么会说到闲置平台？是给大家一个心理安慰，就是说你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以后可能会用到，没有关系啊。这个我跟你说，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闲置平台真的非常方便。 对， 你可以上那儿去再去找一个。 对，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在用这样的平台，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是平时的衣服包包，还是说我们常用的一些3C产品， 其实基本上都是九成新九五新，大家都没有怎么用，然后到上面互相去交换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我能够卖多少钱，但是呢这种把物品把或者说变废为宝的这种思维，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安慰，而且确实能够减少一些浪费。 嗯，哎，这个减少浪费我很赞同，因为我以前就是始终没有勇气断舍离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过不了心理这个坎儿。 对， 就是我总觉得如果我断舍离，是我家里是干净了，但是我拖这么大一堆的垃圾出去啊，这个分拣帮我做分拣工作的啊，即便是说我按照小区的那个指示牌我给它搁进去了，它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它分拣它，而且我制造了这么多的垃圾，我真的是心里过意不去。但自从啊有了这个闲置平台，我觉得可以流动起来，就是我去赋予它一个价值，这个价值可能很低，因为我确实用不着了，搁在家它就是变成垃圾，那我还不如赋予很低的价值让别人可以利用它。 对，没错， 那个人又很需要啊。所以断舍离大家现在不要负担那么重啊，一说到说要扔东西那不行，那这扔掉了我就再找不回来了。 对， 没问题啊，这些闲置平台很容易你再买到一个临时需要的，现在快递又那么方便。 对 啊，春节期间不太方便而已。还有人说图片好干净啊，我们家就是房子小东西多，尤其是孩子的玩具纸质作品啊特别多，特别乱，头疼。跟你们说，今天赫赫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其实上周我们也在说孩子的问题。 对， 上周说的小户型是什么，我们把它立体起来。 对，没错， 尽量的把这个空间往高了 对 设计啊，包括衣柜啊储物柜啊，如果能够有条件定制的就让它到顶。 对，没错，因为小户型的话其实真的对于很多已经有孩子的家庭挺不友好的，因为其实孩子的东西无论是吃穿住行各个方面，像小推车，一个小推车就特别大，但是你能不用吗？不可能的。所以呢像孩子的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到你很多的东西，包括你需要囤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家里就会出现一个爆炸的情况。对，所以其实小户型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真的非常的不友好。 就立体起来啊，这是我们对给小户型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的一个比较实际的建议。 对， 当然如果说你说我现在柜子都做完买完了我也没有到顶，那没有办法，那你可以其实像图片里面 对有一些挡板啊，或者是像第六张图，像他的柜子其实并不是到顶的，但是呢他在上面就放置了一些长相一样而且呢跟他的整个柜子的颜色是一致的这样的收纳盒，这个时候其实你东西放进去然后大家也看不到。而且呢你可以分门别类的每一个盒子上面贴上标签，这样你找的时候也非常简单。尤其是像孩子的很多东西啊，其实并不是说我眼下就要用，我可能比如说我买一些奶粉我是囤起来的，我可能之后下个月下下个月我要用，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真的没必要把它放在餐桌上，放在显眼的位置上让它在那儿待两个月占着空间，其实就可以这样把它放在上面的空间里去，然后等到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定期轮换一下，然后把新的给拿下来。 这个给大家一个建议，你要不然呢就是怕忘，可以写一个小备忘录， 对， 贴在冰箱上。 对，没错，可以写上小标签，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为什么按照收纳师的建议我收纳之后怎么还是特别乱，因为你忘记了，你忘了每一个盒子里放的什么，或者说放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去分门别类放好。比如说像我家有一个小盒子就是专门放药的，就是所有的药品都在这个里面，然后那另外一个盒子我可能是放一些日常的一些小工具，比如说小的螺丝刀，然后可能还有就是针线盒，然后剪刀，然后一个不太常用的小刻刀，然后卷尺这样的东西，可能它是属于一种生活小工具，你可能一年只会用到一次，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这个东西还挺必须的，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把它这一类的东西统称放在一起。其实这是属于像我们之前说的要尽量的断舍离，其实是属于日系收纳的一种方向。就是因为日本人的空间和我们其实是很相似的，空间比较小，家里人口又比较多，那可能用到的东西也相对来说是都比较方便买到的，便利店很多嘛。但是呢像德系收纳，其实像德国人严谨的思维，他们是很工具控的一个民族所以基本上比如说像螺丝刀 他们可能会有几十种几百种不同的类型，只是一款螺丝刀而已，但是他们会非常精细的分门别类放好，然后同时的都收纳在一起。但是他们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可能他们人均居住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如果要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留起来的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不会挤占自己的居住啊活动的空间。而且呢，这样的是就是这样的收纳方式的话，可以让你在需要的时候及时的找到你的所有的东西。 这个严谨啊，然后有规律，且一定要给它标注，不然的话，我们刚才说到家里面的收纳死角，那以后你的每一个盒子都变成了收纳死角。 是的， 找东西每一个都要打开找一遍， 对， 又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啊。还有柔一说，我妈家里边就太乱了，所有的东西都不扔，还往回捡。对，就是你给扔出去，他还默默的捡回来。他说每一次我回家都偷偷扔。好，这个偷偷扔，你有没有观察他？你扔完了他依然不知道你扔过。 没错，其实像很多家长都特别喜欢，最常见的就是很多家长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收塑料袋，有没有？就是在超市购物啊，在便利店购物之后留下来的塑料袋都很喜欢收起来。那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毛病，因为比如说像父母他可能每天都在家里要起火做饭，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每天垃圾的产生的频率就比较高，可能我一天做三顿饭，我可能这个厨房的这个垃圾桶就满了，所以我可能经常需要有这样的垃圾袋。然后现在又因为垃圾袋基本上都是收费的，所以你如果要是能够把它攒起来，这样利用起来其实还蛮好的。但是注意收纳的时候呢，其实你要是团成一团，有十个塑料袋的就能把你的这个整个抽屉给占满了。但是如果要是你把它比较精心的给它铺平叠好，叠成一个小方块的话，其实它占的空间特别小，十个塑料袋你可能放在抽屉里面连十分之一的空间都占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要是这个东西你是必须留存而且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比如说像父母每天都用，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收纳方式，不要肆意的把它团成团塞起来，而是精细的把它给叠成一个小方块。 说到塑料袋啊，我个人其实我不是为了囤塑料袋，而是因为你有时候你冷不丁的去超市，我是会自己带，如果今天有购物计划我是带购物袋的，但有时候可能你是真的没有购物计划， 对， 突然的可能需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赫赫说的，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某宝上面特别容易找到，它就是那个厨房的边柜可以粘在边柜上的那个塑料袋的小盒子。 对 啊，那个盒子我觉得设计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设计的，我觉得真的很实用。它那个盒子是一个长，大家想象一下，长方形的，长条形的，你大概每个塑料袋你都叠到它需要的那个大小。好，然后你就从上方依次放下去，然后最下方有一个可以抽出来的这个，然后我就是粘在冰箱的侧面，完全不影响我的空间。然后哎，我又很清楚说，哦，回家了以后赶紧折好，咔往里面一扔， 对， 就可以了啊。这个你看，表扬我，快点，呵呵。 没错，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其实很早的时候宜家也有一款这样的，它其实是试图帮忙解决这个塑料袋的问题，但其实那个还挺不友好的。我觉得如果要是能够在某宝上找到你说的这一款的话，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对，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大概就十几二十块钱吧。就是放大概20到30个塑料袋，因为你折好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你看收纳第一个呢，就是说哎，还是要讲规律。 对， 第二一定要做好标签。 对， 小户型的方法，我们上周三有着重跟大家说小户型的收纳方法。刚才那位宝妈啊，家里面太多了，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搜一下我们上周三的乐享生活啊，搜乐享生活四个字就可以找到，然后搜上周三的日期，可以听一下小户型收纳的要点。说回到春节收纳，很多人就是说啊，我先堆进去嘛，等大家走了我再拿出来收拾，这个也不行是吧？ 对，其实挺难的。一般大家都会想说，哎呀，我这两天没时间，我先紧着把这个外面的东西都给藏起来。但其实想一想之后，可能 也没有什么时间，而且当你越堆越多的时候，那个心理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当你打开衣柜看到所有东西都堆在里面的时候，你可能就更难去下决心去收拾它， 结都过不好了。 对，是的、 招待朋友的时候心里心心念念想千万不要打开我们家的某一个柜子参观。 对，没错，尤其是很多朋友跟我聊的时候就发现特别害怕小孩来家里，因为有时候小孩可能就喜欢找找东西呀、翻翻东西呀、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很容易你的那个柜子里面各种藏的东西都容易砸着孩子 掉出来。 对， 哎，这个时候我们上周三给大家的那个儿童锁的建议就特别重要。家里没有孩子但是即将迎接孩子到家里来做客的家庭也很需要这个儿童锁。 对，没错， 把所有的下方儿童可以够到的柜子都给它锁起来。 对，而且春节的话其实还真是像我们上期说的一样，如果要是你家里真的亲朋好友会有小孩然后要到家里来，尤其是有熊孩子的时候，你收纳的时候其实也真的要注意一下，尽量把家里头这种易碎的或者是比较贵重的物品呢尽量放到上方去，不然的话可能孩子们也是不小心。但是呢如果要是造成损坏，物品碎了倒是还好，伤到孩子就不好了。对，所以新春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这一点。 给大家收纳的建议真的是，如果要迎接小朋友了， 对 啊，就是所有易碎的包括你怕他砸到他或者是有安全隐患的东西，我们都尽量的往上放。 是的 啊，也有可能有宠物来做客啊，这个也要注意。好，新春收纳，但有人说我没时间啊，我这休七天，你还不让我好好睡几觉？刚才赫赫跟我说了，就用一天。 对， 对不对？我们腾出一天的时间，比方说明天应该是北方的小年儿， 对 啊，但是我们南方人是过24的啊，所以就是周五。但甭管怎么着吧，反正就明天后天大家都要过小年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腾出一天？因为10号要休一天啊，11号又要上班了，哎，我们就腾一天的时间够不够？ 其实是够的，因为尤其是大家现在基本上户型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那尤其是全家启动员的时候，每个人需要处理的空间其实还蛮小的。如果要是腾出一整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有条理有步骤的去做它，其实是非常快的。有时候大家说我怎么收拾屋子收拾3-4天都收拾不完，可能我家只有60平但是我就得收拾3-4天，原因其实是没有时间。 哎，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说了，对，但是呢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继续请赫赫分享，稍后见。 老张，听说过2008年奥运会纪念抽吗？ 知道，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都没有兑到，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 你呀别后悔了，你看看这个2018冬奥会纪念钞哟，我可听说了这个纪念钞可是不好弄的，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 没有，就是首发价796定的。 在哪儿定的？我现在就去排队。 不用排队，你呀只要打个电话，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还打什么电话？我直接就去。 不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收藏区景镇，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都都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

过去的事情。 对、嗯、没错，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过了元旦也还好，虽然很热闹，但是不到过年真的是感觉这一年还真的是没有完全结束。 嗯，我们的这一年是以农历年为开始和 结束，春节假期作为节点的。 对，哎，春节放假了，好，这一年开始了。然后啊，马上下一年春节要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年也快结束了啊。嗯，然后还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家里边140平啊，难以收拾。嗯，如果春节之后自己家盖的14间房住进去了，收拾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然后回了他一个，嗯，14间房。啊，就是二哈的表情就出来了啊，这个好吧。嗯，那我觉得你这个不太适合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个你们家收拾真的，这不是说我给每一个抽屉或者是每一个小的盒子贴标签的事儿，你这个给每一个房子每一个房间贴标签。 对，没错 啊，这个房间宝大宝房的，那是二宝的房间啊，然后里边是什么玩具房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哎，你看说明咱们现在我们听众当中很多人的这个生活水平啊，就跟我们在新闻里边听到的是一样的，真的是蒸蒸日上。 是的，尤其是新的一年，如果要是想要新的一年有福气有运气的话，其实新年的这个大扫除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可能今年你非常努力的收拾了一把，明年过年的时候你也能住进14间房的屋子。 而且还说自己家里盖的嘛，所以我觉得哎，真的就是有一种齐心协力，有没有，全家人齐心协力啊，祝贺你祝贺你，在狗年就会迎来一个收获的时候了。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这一天的时间到底怎么来分配啊，家里面的各个空间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纳规则。 嗯哼，其实很多人觉得我这一天肯定干不完，是因为它像没头苍蝇一样，就是我想起来哪儿我就收拾收拾哪儿。但其实这样的话效率特别低，就像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把工作的精神用在自己的这个居家生活上面。 嗯， 比如说工作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每个人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儿都是规划一下，我今天都要做哪几件事儿。然后哪个优先级最高，我就先把它给做掉。嗯，那其实在整理收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原则。首先呢，你就要统计一下，说我今天都要收拾些什么。比如说我是收拾整个家，还是我只收拾卧室，还是我今天就收拾厕所和厨房，一定要有一个这样清晰的规划。其次呢，就是你要去统计你家里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人时间长了堆积起来的东西特别多，他并不知道我到底都有哪些东西，然后也不知道哪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必须的，哪些东西是我完全可以断舍离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之前的一个思考特别重要，你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自己的日常喜好，然后去统计一下我家里到底有哪些物品，然后把这些物品大概的分类一下，哪一些是我今年一定要留下的以后很重要的，然后哪一些是比如说我可能明年不会用到，然后可能3-4年之后才会用到的东西。那如果要是你觉得我很难下定决心的话，你可以把家里做一个缓冲区，比如说你把阳台上面留出来一个小盒子，放一些你觉得你想要断舍离又不舍得断舍离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小空间，然后把所有的物品放在这儿。过2个月，如果这些东西你还没有用到过它，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小箱子义无反顾的断舍离掉，放在闲鱼上也好，或者是放在这个小区里的回收站也好，你都可以把它去断舍离掉。 嗯，哎，首先我们要做规划。 对 啊，不能说想起哪儿是哪儿啊， 对， 那不然的话你一天是肯定做不完的。 是的， 脑子里边要大概想一想。 是的， 嗯，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小盒子，是任何的品类的物品都是可以放进去 的。是 的， 其实就是一个自己的心理的一个缓冲区而已，很多人都不舍得丢掉。那这个时候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能够让你再去反思一下，然后坚定自己的这个断舍离的信念。 嗯，灰色地带。 对， 好啊，这个盒子，这个灰色地带的盒子到底有多大啊，那就看你， 取决于每个人了， 你的缓冲的需求到底有多大。但是真的这个跟刚才赫赫讲到的说，有一些人会放到二手平台上面去，然后也是给自己一个缓冲，我觉得也一样啊。如果你放到二手平台怕被人马上拍走，那你也可以接受赫赫的建议啊，把他们都整理到一个箱子里，然后把这个箱子呢也就放在比方说储物柜里面或者怎么样。一年之后你会发现这 个箱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好了，义无反顾把它处理掉就对了，它又不太影响你其他的生活状态。嗯，关于新春的收纳，用一天的时间赶紧的把我们的家收拾起来，整洁的迎接新年和朋友们的到来，方法到底是什么啊？大家想要继续的咨询我们的收纳师赫赫，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了。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de otro amor que me siente. 说刚才你们是不是说到了二哈？对，是我说的是我回给他了一个微博上面那个哈士奇的表情，哎，吐的舌头那个样子啊。他说，所以我特别想求教，家里面就有这么一坨二哈的情况下，怎么把家收拾干净？我们不是反复在说吗？啊，露珠一苗，我们都反复在说，第一，一定要衡量一下你们家这个哈士奇站起来的高度。 是的， 嗯，所有的易碎的贵重的都不要放在它能够站起来够得到的地方。 是的，而且一定要低层的空间一定要上一些，虽然很难，但是一定要上一些哈士奇咬不开的安全锁 啊。对，这个你去某宝上面搜吧，我觉得这个智慧，集体的智慧需求一定是在的啊。 没错， 不管是儿童锁还是宠物锁， 对 啊，把下方的柜子都锁好，这是我们能够给你的最大的建议了，好吗？既然你喜欢他嘛，嗯，总是要有一点点付出的，好不好？人家也给你带来的欢乐，嗯，好，哎，说回到这个春节收纳，这一整天我们要开始扫屋里了，我们要做好整洁啊，整理它的一个思维的准备。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动了。 接下来开动之前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脑力劳动，就是呢、去规划一下空间。其实很多人家里啊，比如说像这位朋友，他可能说我家里140平也都不见得够装，因为很多人在最开始房间规划的时候，他就没有规划出来非常合理的一个收纳空间。那其实收纳师们比较建议的是说，家里的收纳空间要达到整个面积的12%。 嗯， 那其实可以想一想，大家基本上都是没有达到这个占比的。 哎，这个12%的概念，我们是拿140平去乘12%吗？ 就所有的面积都可以去乘。 嗯、 其实这个12%就是你整个家里如果要是有12%的面积用来储物的话，其实长此以往，你再有再多的东西，只要在合理范围内，你往里放的时候，其实都能放得下。很多人如果要是最后没有空间来放东西，其实都是最开始的这个储物空间的一个规划上面没有做到，可能觉得说，哎，我没有那么多东西，哎，我以后就一定要下定决心，我就要做一个极简主义者。但其实最后大家会发现，哪怕你是极简主义者，但是你的生活必需品还是比较多的。 嗯，哎，在居家空间里面，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是说，我很好奇，我们要以，比方说我们三面，啊，四、五面。啊，就四面墙加一面地这样的面积来算整个12%的收纳，还是说我就以你的使用面积，比方说140平的建面，可能120平的使用面积，是以这个120平、140平来算吗？ 是的，其实是120平这样，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像特殊的一些收纳空间，比如说像榻榻米， 嗯， 那它其实可以不算作这个里面的，你可以把它算作一个你可以算它的这个整个站在这个垂直空间里面的一个高度，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强调的，因为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垂直收纳，但其实如果要是比如说家里是老人，平时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在给爸爸妈妈做这个整理收纳，帮他们收拾家里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考虑一些低处的一些收纳空间，因为平时可能偶尔我们不在家的时候，老人又想拿一些上层的东西，其实是挺不方便的。 嗯， 所以呢，如果要是家里是年轻人的话，大可以说非常努力的利用上层空间，但如果要是家里有老人的话，尽量还是说我利用一些下层的空间，可能说把这个地台搭起来，然后可能地台下面是能够放东西的，那或者说我把这个床直接规划成一个榻榻米的这样的一个榻榻米床的形式，可能相对来说的话，你的地面的收纳空间就很大，然后老人自己操作起来其实也是非常安全的。 嗯，总之了，你的这个收纳空间要占到你的居住面积的12% 是的 才够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去 也稍稍的想一想啊，现在就可以回想一下，你们家不够装，可能真的还是收纳的空间本身就不够。 对，收纳空间本身不够，其次就是一个收纳的时候的一个划分没有做好。 嗯， 其实我们在把所有的物品统计好之后，一定要规划一下，比如说我哪一个区域只放同类东西，比如说像在有小孩之前，我可能家里没有玩具这么一种东西，可能有了孩子之后，哎呀，我就需要考虑孩子的玩具我要放在哪儿。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要重新对家里的这个收纳空间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了。 嗯， 因为以前这个东西是没有的，现在呢新增出来，而且数量在逐日递增，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就必须重新规划一下你的空间，可能有一些不太适合的柜子呀，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换一个其他的容器来装了。 刚才赫赫说到的这个，除了说新春的时候我们收纳要特别注意，规划空间，平时也要把它规划好。 是的 啊，这个脑力的劳动一定要做。 是的， 就是在开工之前你要先想好，哎，今天我储物柜可能一共有三个柜子， 是的， 我这个柜子的底层要放什么， 是的， 中层要放什么，上层要放什么。 对，是的，这样你就涉及到下一个环节，就是当你开工之后你就会非常简单。比如说你在客厅收拾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书，我又发现了一件外套，那他们可能是不同的东西。 嗯， 如果你提前已经规划好，说好，那我的外套我就放在衣帽间，或者是放在卧室的那个大衣柜里，那我就直接先放到卧室的床上作为一个暂缓区。 嗯， 那如果要是你捡到了一本书，我就想说，比如说我把一个柜子专门腾出来就放书，那可能你就可以把这本书拿到那个柜子上，暂时先在那儿放一会儿，然后你当你把所有的东西分门别类放好之后，你再去处理每一个单独空间。比如说你在满屋找了十几件衣服之后，发现哦，我的衣服怎么分散在全屋每一个角落，然后呢你就都放在卧室里面。 嗯， 然后我开始收拾卧室的衣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我所有的衣服都在这儿，我只要把它们都拿出来，然后分门别类的放好，然后再去衡量一下这件衣服我是不是还需要，我是不是要放在闲鱼上。其实这样的时候呢，你的效率就会倍增。 哦，这个空间规划好了之后呢，你找到， 对， 马上就可以迅速的好它归纳。 是的 啊，这样子我们收拾完一个空间以后，另外的几个空间其实相应的也都暂缓区域都出来了。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我收拾的时候我从客厅开始收拾，收拾完了我去收拾卧室，但其实你在每一个收拾的过程中，比如说在客厅你找出来三本书，然后你放在了衣柜那个书柜里面，然后已经满了，等你待会儿呢再去卧室的时候，又收拾出来十本书放在书柜里面，然后你的书柜就是基本上每一次都要再经历重新的一次调整。 嗯， 这个时候其实就很麻烦，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规划好这个空间，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地方都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进行处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嗯，不要想着说好像我把这个衣服暂时的扔到了卧室的床上，它还是很乱呢。就是有些人他是不能够忍受在他整理以外的空间还很乱的这件事儿，没有关系，你心里啊就知道它是一个暂缓区。 是的 啊，你知道你马上接下来下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妥妥帖帖的都收拾好，你就不会有这种心理负担了。 是的。 嗯， 然后还有小区域里面的一个收纳方式，就是说比如说对衣柜也要有一个整体空间的规划，比如说我最上面一层可能，哎呀，我肩周不是特别好，我每次抬东西我不能拿特别重的，那好，那最上面一层我们就放一些不常用的一些被褥，那可能这些东西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放在上面的话其实也不会对我造成特别大的困扰。那下面的空间呢，我可能会规划出来哪儿是挂的，哪儿是折叠起来的，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其实你收纳起来就会非常的快，你只是把每一样东西给它放在了自己该在的区域里，你不用拿出来每一件衣服都要重新思考一遍说我是谁，我在哪儿这个问题。你可以拿出来每件衣服可以非常稳准狠的判断好这个东西我需要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的话我放在哪儿。 哎，这个就是方法了。你看就是上半段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跟大家讲心态，到下半段了，新春收纳了，真的是要开工了，我们就要跟大家讲方法，空间一定要规划好，脑力活动一定要做完。 是的， 之后我们要开动了。那收拾起来，因为我看到每一次赫赫带来的收纳的图片，我都会特别纳闷儿，我说收纳师怎么能够那么精准的找到那么多尺寸一样，而且又跟家里面的尺寸非常匹配，跟所有我空着的空间啊都能够匹配好的盒子。 这个 箱子， 对，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家，因为我们有先天优势，我们某宝是非常发达的， 哎， 那其实大家平时如果要是你规划好自己的空间，首先就是统计好你要放的物品，然后量好这个空间之后呢，在某宝上尽量的去搜索，你就会发现非常多，其实会给你惊喜的，你会有非常多这样的收纳的工具。那其实收纳的工具呢，也是像我们上一期提到的，尽量呢都是选择比如说同一色系，然后像图六这样，它上面虽然是一整排都是这样的收纳盒，但是因为它跟整体的这个电视柜的色系也很搭，而且它们相互之间长一模一样，所以看上去反而更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哎，很整洁。 是的。 哎，即便是就是有一些人说我不喜欢这么素的啊，我就那也没有问题。 是的 啊，你保持它的相对一致性。 对，没错。比如说如果要是他们同一规格，但是只是颜色不一样，反而就像彩虹一样很漂亮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箱子每一个有圆的，有方的，有三角形的，你想堆在这上面一溜看上去，那效果肯定是非常不理想的， 很混乱。 是的。 其实衣柜里边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也是这样。 是的。 很多时候上周的时候我就跟赫赫在说，我说有一些衣柜它的设计真的是不合理， 是 因为它的进深很深啊，可能达到50厘米啊，但是呢你想象一下，我得叠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凭它能够摊50厘米这么宽，对吧？所以那一定你可能会放两层， 是 那里面那一层就看不见了。 哎，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啊， 对，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放个抽屉。 嗯 啊，那其实这个现在在某宝上搜也非常多。这个的好处呢，尤其是对南方朋友们来说，其实是特别友好的一项物品，因为它可能更适合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薄。这样的衣服，这个比如说像 T 恤啊，然后哪怕是长袖啊，甚至是卫衣也可以，你叠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叠成一个方块，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又要重复我们上次提到的，我们一定要竖直放 啊、哦，这个就是这个是。既节省空间， 对， 又相对平整， 对，而且很好找，对我们平时日常生活非常的友善。当然还有一个迷思，就是很多人会说我都是黑色半袖怎么办这分两种情况，要不然你就像乔布斯乔帮主一样，你所有的黑色半袖都长一样，那你就无所谓了，你就叠吧，然后放在一起，反正哪一件拿出来都一样，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可能所有的黑色半袖我前面图案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叠的时候就有一些小技巧，你把你的图案叠在外面，然后朝上面的一层呢可能是你的这个图案，你纵眼放下去一看，你就知道，哎，我想穿的那件带闪电图案的是在第三层。 哦，一抽出来就知道，好，迅速拿出这一件。 是的。 哎，刚才赫赫说到的衣柜当中的抽屉，我们可以选择竖放啊，叠好了衣服竖放，这个就像我们拿文件一样。 是的。 你如果你想象一下，你的办公柜里边如果文件都是平躺在柜子里， 是的， 你怎么侧面看他们啊？看不着呀。 对，而且拿底层的上面还容易倒。 又砸到小朋友了怎么办？好了，新春收纳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真的是一天的时间，希望你们都可以啊，这个好好的扫一扫家里边，因为过完小年真的就是年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上午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